穿行，

对打击敌人那我的宝贝，他参加游击队打击敌人那我的宝贝，消息，你妈妈和你一起等待着她的消息。

站岗，我不站岗，谁保卫咱祖国，谁来保卫家，谁来保卫家，来来来来来，话虽这样说， 话虽这样说， 来来来，有国才有家， 有家， 你不站岗，我不站岗，谁保卫咱祖国，谁来保卫家，谁来保卫家，谁来保卫家。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